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随便在任何一个的音乐播放器输入爱这个字儿，就会跳出成百上千首的歌名里带着爱的歌曲。从古至今，国内国外，爱情一直是音乐的主要命题。虽然生活包含了很多内容，但是适合用音乐去传递的情绪，无论快乐还是感伤，显然爱情是最适合也是最容易有感而发的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来听《爱在深秋》，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演唱。 我命里早注定分手，无需为我假意挽留，如果情是永恒不朽，怎会分手？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小小的太阳推开玻璃窗，无声无息落在体贴的手掌，光阴静静躺，慢慢来欣赏，总能偶遇久违的愿望。岁月那么长，何必太倔强，手中沙粒粘在注定的鞋上，干净的脸庞，温柔的绽放，越来越靠近。